月呢个二号，哇，第三次录呢、這个，因为咧开头嗰几个咧讲讲下自己咧飘咗唔知去边咧，个人咧喺度滑，喺度云游太虚啊，咁咧就飞离咗自己想讲嘅嘢，咁啊，所以咧而家咧就第三次录咧，咁啊第一次录因为太差，咁所以咧今次录咧就攞住支笔，攞住一扎嘢，做好啲准备先，即系准备功夫真系要做好。咁啊，首先啦，唔好意思先啦，因为咧就迟咗一日录音，因为琴日咧就话说咧就因为出咗差咁耐咧，就食到肚满肠肥啦，咁啊已经食咗几餐沙律噶啦，但系喺大陆咧都系食唔到一啲健康食品咁，唯有即系变咗就个身体咧就极之积聚咗好多啲钠啊，同埋好肥，个人都油，啲嘢好油啊，大陆咁，所以咧就琴日就出去行山啊，咁啊，哎呀，有机会睇下下次组个行山团啦，有冇人跟我行啦咁啊，咁啊十零公里咁啊五个钟到啊，咁啊又唔会系太简单，又唔会系太难噶嘛。大部分人可以完成到嘅，啊，如果有举手啦。Anyway， 呢个题外话，咁啊，讲翻网聚先。咁啊，首先好多谢有嚟到网聚嘅听众啦，因为其实好多咧都即系大有部分啦，唔好话好多啦，有部分咧系话冲着呢个节目而来嘅。咁啊，我都见到一班成大班志同道合嘅人，咁但系因为咧场面因为开头嗰阵时咧比较嘈啊，我唔可能每一台咁坐去倾，你每一细节咁样，咁我都唔想好似，因为今次咧始终咧嗰个台都系一个叫一万次一万个 subscribe 嘅庆祝，我唔想话好似搞到咧好似点子101咁嘅网聚，咁啊，所以我都唔会话啊好一骨啊啊。Johnny 啊 ，Tony 啊，大肥啊，同埋 Dubert 都喺度。咁我觉得即系大家，其实今次我哋应该庆祝一万次一万个 subscribe 嘅。嗱，讲开一万个 subscribe 咧，好得意。佢而家咧突然间咧，由嗰晚我哋讲一万零七百几，到今日我睇翻已经一万零九百几啦，已经多咗两百几。嗱，你唔好睇少呢啲咁嘅。呢个咧其实有少少注意做生意啊。你开头冇生意嗰阵时咧就。growth 得好慢嘅，到咁上下咧，会突然间 blah blah blah blah， 你睇见咧佢咧，嗱我话俾你知，一万一千、一万二千咧呢两个数咧，我好快会见到噶啦。我睇嚟咧，两万呢个咁嘅 subscribe 咧不愿意。第一因为开多咗新节目啦，第二就系因为咧，有个我冇咩理论嘅背景吓，我冇咩，真系好老实实，冇点读过大书，咁啊。所以咧，我唔知道啲理论叫咩名字，但系咧，你谂，你睇下佢，去到某啲点嗰阵时咧，突然间爆，有啲似咩咧？我有好多年前有朋友同我讲，佢话赚一万蚊超级容易 ，OK， 赚十万蚊都唔难，赚一百万有少少难，赚一千万难嘅，咁但赚到一亿咧就难。哦，不过咁，如果你由一亿。跳去例如话两亿三亿嗰啲咧，唔系比你想象中咁难嘅，因为以香港呢、這个，尤其是香港啦，呢、這个咁畸形嘅地方咧，简单咯，你买层楼摆喺度得噶咯，等下啦，啊，即系如果啱时间嘅话，你仲可以直情系暴富添啊！如果你摆喺大陆某啲地方，讲紧例如话红安新区咁，你之前你晨早知道嘅话，吓、啊、五千蚊一方。而家十万蚊一方系二十倍，咁你谂下啦，二十倍你抌一百万落去，变咗二千系咪啊？系二千万，跟住你抌一亿落去，变咗二十亿，咁啲数系唔系你即系变咗好多时咧，系啲资本游戏。咁啊嗱，今日咧话题好多啊，我都尽量吓，尽量快少少讲，因为尽量啦吓，你知啊，我呢啲讲到收唔到口。咁啊，冇计啊！呢啲天生咁啊，网聚嗰度咧，咁啊有几个 topic 啦，咁啊，我唔逐一讲啦。咁啊，有啲朋友就问我咩叫聪明啊？咁样咁我话，咁聪明其实响我嗰、那个我嗰晚个解释咧，其实我喺度再讲一次啦。咁其实聪明好简单嘅啫，因为好多人听唔到我哋嗰位。咁啊，我自己觉得咧，聪明咧系你对任何事有自己嘅睇法啦， 同埋呢個睇法咧係點講啊？能或者解決能力好好啦，即係執行能力好高啦。OK， 好多嘢你啲認知啊，跟住再加一樣嘢好重要嘅元素，就係、是、要一個 prediction。我嗰陣講咗啦，即係我唔知做乜預知能力啊，例如話。而呢啲預知能力咧，係需要你一啲 database 嘅。嗱，其實聰明咧，我會自己覺得三大元素啦，就係你嘅資料庫啦。你嘅資料庫來自你嘅經驗或者你嘅閱讀。OK， 你越知得多嘢嘅話咧，人哋一問你，你就答到，咁人哋覺得你呢個人聰明喎。嗱，你會唔係咁先？我自己係咁嘅。我問親呢個人啊，呢個人都答到嘢，起碼佢留意好多時事。起碼佢屬於一啲聰明啊、智者之類。嗱，我哋嗰度咧幾個主持都係。咁嗱，假設咁計啦，阿 Tony 咁樣，佢好記性，佢睇嗰啲嘢過目不忘。OK， 另外一個阿 Dilbert 係一啲，喂，你睇下佢係一啲知識型嘅，你同佢講好多嘢，佢都有記性，佢記到好多嘢，同埋佢活用到出嚟。咁你會覺得佢啊聰明呢啲人。又例如阿 Johnny 咁樣，佢一個專業，喂，你估真係咁易讀㗎？成本字典咁厚，你讀俾我睇啊，係咪先法律？咁嗱，大肥係經驗。其实如果咁多个加埋一齐嘅话咧，哇！咁呢个仲唔系智囊团啊？系嘛？即系因为咧，嗱，你话假设咧，我直情大言不惭同你哋讲啊，由易得道呢班人去组一个内阁，好过晒而家呢班垃圾啊！你谂下而家呢班咩吴克俭系嘛？张建中啊炒楼嘅啫，系咪先？自己住嗰层都成亿。仲有唔知十几廿个单位，咁你究竟你系劳工局局长啊，定系炒楼局局长咧？即系我有啲网友系唔中意我咁讲，即系对啲公务员，但我冇办法啦。我始终都系一个价值论嘅人。我琴晚好开心啊，同个朋友讲开，大陆朋友讲开，做人做事咁样，竟然遇到个大陆朋友系话。做人要有价值嘅，做工做事系要有价值嘅，唔可以系一啲冇价值。而炒楼、炒股票喺我心目中系完全冇价值嘅。即系如果有嘅话，真系我真系好想挑机，唔好挑机啦，虚心请教你，俾一个道理逻辑话俾我知，炒楼、炒股票对社会有咩贡献啊？我真系喺呢度再三，或者你都冇答案嘅话，你试下问下身边啲人。嗱，我唔系想挑起有咩仇恨啊，我真系想求答案。OK， 咁讲开啦，咁啊，讲翻聪明啦吓，咁你有个数据库，你有个资料库啦，咁你跟住咧，你嘅 prediction 咧，你个预知能力嚟话，我要 plan 紧一啲五六年后嘅嘢，或者十年后嘅嘢嘅话，你系需要一啲你自己嘅一啲逻辑啦、演算啦，同埋你有啲资料嘅分析嘅。咁而呢啲响人，如果你能够而你越点讲咧？你越精准的 prediction， 人哋咪觉得你越聪明咯。例如话我 predict 到未来啊，假设啦，即系十年前咁样，有人 predict 到有 O2O 呢样嘢嘅，咁十年后你咪即系十年前你做咗嘅话，咁你做咗 pioneer， 你一定系会系最着数嗰个。咁当然啦，最嬲尾睇埋你执行能力啦。咁你成功咗，人哋唔觉得你聪明咯。有边个人够胆话？巴菲特唔聪明啊！虽然佢系炒投所谓投资啊 ，OK， 但佢做嘅 OK， 有啲投资我都认同嘅。嗱，我括住先啊，我头先讲冇贡献嗰啲咧，我都要睇睇。香港嘅炒股炒楼咧，唔好同阿巴菲特嗰啲相提并论啊。人哋投资好多嘢咧，响教育啊，响能源啊，再生科技啊，再生科技啦、啊。即系电 generation 嗰啲咁嘅嘢咧，另外有多啲系一啲例如话基因嗱，无论你对基因改造食品有冇咩嘅意见都好啦，咁佢系解决咗一啲碳排放问题嘅，呢啲咪贡献咯。而你哋香港呢班咁炒楼炒股嘅，纯粹都系想左手嚟右手去，点样将件啲钱由一变二啫？你唔系谂住点样将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嗱，股票嘅原意系集资，令到间公司可以茁壮成长。但系我如果将呢个咁嘅讲法论述响中环度讲一次，人哋觉得你黐你都黐根嘅，真系 走开啦，傻佬，呢度中环嚟㗎，唔好阻住我啦，我上上落落几千万㗎，你唔好玩我啦。咁所以呢，我始终都会系即系我自己有一套咁嘅，即系你话我愚公移山套啦，咁我都同啲朋友讲，我系愚公移山嘅，即系你好多嘢，我宁愿揼石仔，起码我同下一代可以有交代。嗱，呢个我个人嘅啫，我唔系叫大家咁做，亦都你咁，你话如果你话唔系，我都中意炒楼炒股票嘅，咁 OK， 咁我唔会觉得好魔鬼，只不过咧就唔该唔好响个嚟话我见到好多啲嚟话其实。苹果有阵时都扑街嘅，一周刊嗰阵时都咁样，即系讲埋啲叫咩金融财进啊啲咁样。其实我一定括住佢，咩叫财进啫？财进喺我立场嚟讲要求好啲嘅，除咗搵到钱之外咧，都要有贡献嘅。OK， 又或者你搵到呢啲叫我叫做即系叫即系冇意义嘅钱，咁例如你做将啲钱你捐翻出嚟咁样，或者做一啲善事，又或者支持一啲社运啊，对啲不公义有任何嘅即系抗争有资助啊，咁我都会尊重你，因为你响一啲 devil 度攞咗，咁你然之后你系对抗翻佢嘅话咧，我唔会觉得你系一个坏事嚟嘅。OK， 咁网聚嗰度咧，咁啊系唔多啦。咁另外咧都讲翻少少台务先，咁啊。有机会咧，呢个节目咧会改时间，咁啊，而家同佢哋倾紧，其实未同你倾噶，我就谂住同你再倾倾，咁啊，因为咧就网聚嗰度咧有啲朋友就讲过话，啲时间咧太密啦，你哋啲节目，咁啊可能搭埋一齐，咁我自己谂可能搭埋一齐，咁我就谂紧点样可以打散佢 ，OK。咁啊，都唔好意思先啦，因为始终嗰日咧时间有限啦，唔可能每一台慢慢讲，慢慢讲。咁啊，都唔系因为纯粹系因为我而开始嘅，咁所以我因为唔可能你嚟系有部分人系为咗点知101，但系就因为始终系10,000 subscribe， 我唔想好似搞到好似点子网聚咁样。好，咁啊，今日其实题目都好多下，咁啊，亦都要尽快讲啦。如果唔系讲唔晒啦，咁今日咧就几大题目两个啦。即系我第一个想讲咧，就讲陈美玲呢单嘢。嗱，虽然咧俾佢讲到烂咗啦，陈美玲啦，咁啊，大家有好多如果嗱，其实嗰日网聚嗰啲咧，我见到应该都大部分都见听过噶啦，但系都好欣慰啦，我见到都后生嘅。咁另外都见到啲咧系以前响城寨嗰度有听开我嘅节目嘅人，咁而家都过咗档嚟呢度，咁我首先喺度多谢你先啦。咁啊，讲开呢、這个呢、這个点，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陈美玲。咁如果你未知呢个人系咩人嘅话咧，咁啊简单啲讲下啦。咁佢一个歌手啦，咁啊系一个应该系70年代添。我成日都将佢同陈秋华捞乱嘅。陈秋华又另外一个类似啲咁玉女歌手咁啦，咁啊自弹自唱啊咁样。咁而家陈美玲咧就嫁咗俾个韩国人啦，咁啊去咗日本度入籍日本嘅韩国人啦。咁我先唔道德判断佢。咁我其实想从陈美玲呢个现象咧，就讲翻香港嘅一个教育。嗱，香港教育问题咧，我不嬲我都真系非常之咬牙切齿嘅。佢香港教育其实主要都系训练到一班即系叫做咩咧？叫做唯唯诺诺，懂做事嘅奴才。佢唔能够容纳一啲喺佢哋认为乖乖仔建制之下，即系体制之下嘅人，就等于我啦。所以我点解会咁大反感啦？而我而家即系做任何嘢出嚟做嘢，有时就碰到一啲咁嘅读书好叻乖乖仔嘅，但系其实佢做出嚟嘅嘢系真系好柒嘅，吓。喺网聚啲人就话我啊，你最少讲粗口。其实我唔系唔讲，我非常讲，我讲好多嘅。不过算啦，拣一两个节目出嚟唔讲嘅，咁啊尽量少啲讲啦。咁柒呢个字我都唔知道算唔算系。不过 anyway， 讲翻嗰个呢个艺人先啦。咁我最近咧就睇咗一个另一个即系叫网红啦，咁啊。佢寫咗篇嘢嘅一個樂者啦，咁啊，沈旭輝，咁佢就話咧，關於陳美玲嘅，咁我大約揾簡精短啲讀出嚟啦。佢話咧，陳美玲咧一個好有趣嘅人嚟嘅，佢係一個 佢话咧，佢就喺日本咧，佢有啲学术界嘅朋友咧，就话觉得陈美玲系咩咧？佢话就系陈美玲咧，喺学术界咧就自称唔懂政治嘅艺能人。OK， 翻到艺能聚会咧，就自认自己学者，自居学者。OK， 喺名利场就强调自己系UNICEF 嗰个联合国大使。咁喺基金界咧就唔系 NGO 界咧，即系嗰啲社企咧 ，NGO 界咧就又喺度晒自己有钱。喺联合国平台咧，话自己系 UNICEF， 系属于民间嘅。咁喺公民社会咧，就强调自己嘅 UN 呢个我唔好知啦，系咪讲 UNICEF 都系讲翻呢个啦。咁喺日本咧就以香港身份自居立足，咁喺香港咧就成为日本通。喺右派聚会咧就强调和平，咁喺左派咧就经常提及呢个安倍系自己啊呢、這个右翼人士咧嘅我系佢 friend 嚟噶。咁咧佢有结论啦，就话啊呢条友叻人。点即系当然啦，呢个叻咧系有少少贬义嘅，就唔系大家所讲嘅叻人啦，而佢系真系一种咧识得走位嘅。我叫呢啲叫咩咧？大家阅读过《伊索寓言》都知噶啦。呢啲人咧就《伊索寓言》咧有一个节目，有一个故事咧就讲蝙蝠嘅。啊，讲翻陈美玲先啊，一阵间先讲蝙蝠呢个故事。所以咧，陈美玲咧系一个好适合嘅人才嚟嘅。因为呢啲咁嘅人，古惑仔嚟嘅 ，OK， 咁啊，好识得知道自己点走位 ，OK， 佢最近出本书讲自己嘅仔女点劲点嘅，啲仔点劲点劲，入咗 Stanford，OK，、okay? 跟住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出个本书咁样，其实我身边都有人啦，啲仔女唔系 Stanford 添 ，U 呢个 UC Berkeley， 据闻排名好似高过你嘅。咁佢咪又係可以送过去呢，係咪？即係另外一个观点就係话咁係咪送到啲仔女啊，点解日本你唔读嘅呢？点解要送到外国呢？外国觉得好啲咩？东京大学唔好咩？啊，你是不是日本人啊？以大陆嗰啲粉青咁讲，即係係咪就係送到去外国读大学你就可以做到呢、這个咁嘅呢个位置呢？我自己好大，我自己即係呢个教育局局长呢，我好大争议㗎。你佢适唔适合香港体制呢？喂，如果你咁讲嘅话，咁香港我简单啦，如果我用你即係我套你嘅思维呀，简单啦，香港唔需要有大学啦。因为香港只要训练到啲细路去到外国读书咁咪得囉。喂，其实喂癫啲谂，我成日都即系做人咧，一定要咧做生意做事都好啦，要即系 critical thinking， 一定要系咧够癫啊！即系嗰三十三个点咧，其中一啲咧就够癫啊！要即系我冇加噶，三十四个应该要 crazy to be crazy， 就系咩咧？你颠覆晒以前嘅嘢，嗱呢个 break the rules 有啦，你由中学开始，全部以国际学校制嗱，俾学券你自己拣。咁跟住想升大学嗰啲咧，唔该去海外升读。咁香港嗰啲地方咧，大学咧全部斩晒佢，啲资源全部俾人去外国读书咪得咯。哇，仲正啦，系嘛？拣最好嘅嚟读，全世界咁多，任你拣啦，系嘛？至多香港中学嗰阵时就帮你补到啲中文。好啲，點解？即係到大學，有邊個真係除咗讀中文科之外，有邊個仲讀中文啦？係咪先？讀中文你咪去台灣讀咯，係咪啊？梗係唔好去大陸啦嚇！你學大陸讀做，跟住讀佢哋只不過翻嚟學咩？讀埋啲打造啊，方方面面啊啲咁樣噶啦。咁啊 ，anyway， 你第一慳咗資源，哇！你睇下中大同埋港大嗰啲地幾好啊？喂，起下公屋，起下居屋。啊、再留翻啲俾你啲贪官要嚟囤地炒楼，喂正啦、啊，系咪先？即系呢啲系啲好好疯狂嘅谂法。喂，其实唔系可以做嘅，点解唔得啊？反正你哋班高官已经用脚投晒票啦。我真系想知道你究竟有几多个仔女喺香港读紧大学， 喂，你话俾我知啊，系嘛？凤毛麟爪一定系点解啊？因为你哋有能力，你哋自己拣都唔会拣香港啦，系咪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呢、這个佢即系以佢即系嚟话出咗本书，跟住有个三个仔女，咁啊好劲咁样吓，三个仔读咗Stanford，OK， 咁好啦。咁另外就话出书啦，啊出咗本书、啊，你出啦。喂，对唔住，我真系出过书。OK， 不过我系呢啲叫咩工具书。OK， 而佢讲紧嗰啲内容，咪又叫你唔好打机啊，吓、啊、生活即系类似啦吓、啊。我未睇啊，我嘅啱出嘅，我都未，我得闲会走去成品咧揭下佢算噶啦。我唔会买呢啲书，因为咧我见到我睇嘅。我 predict 到噶啦，其实睇佢应该都系啲即系叫你唔好打机啊，咩要有自律啊，诸如此类，叭叭叭叭。其实出书我个话话俾大家知咧，真系一啲都唔难。我出过几次书噶啦，吓、啊、有讲电脑嘅，有讲攻略嘅，好多年前噶啦，啊即系攞啲 ISBN， 亦都唔系啲咩天大嘅事，你肯俾钱得噶啦。OK， 同你去呢、這个，有好多人话哇，你做老细啊，喂，商业登记系咪两千几蚊啊？你肯去行去湾仔嗰个政府总部嗰、那个嗰、那个商业登记处咧，唔即系做商业登记嗰度咧，你好快嘅咋吓？有限公司都系万零蚊开间公司嘅咋吓，包埋保乐时，即系包埋E-pin印埋卡片，印埋而家连卡片都好少用啦。大陸已經很少用卡片了，是吧？我在大陸通常都是微信的。所以呢，你看到這個人呢，其實呢是很適合做這麼識走位，古惑仔也。好啦，那講返個蝙蝠理論啦。那大家如果看過伊索爾應該知道，如果沒有的話就再講一次。那話說呢，蝙蝠呢就去到動物界那裡了，就覺得自己呢兩面不是人。其实个情况咧，个几次啊，陈美玲嘅，哎，我又系香港，又系日本，究竟我系咩人咧？咁于是咧，佢所以有以上行为啊，咁啊，而呢个蝙蝠好醒目啦，咁佢喺动物嗰度咧，就唯一突出自己能够飞。你睇下我，咁啊，于是咧就遇到动物嘅扮，佢当自己系飞禽 ，OK， 我系飞到嘅，劲唔劲啊？我，哇！啲动物话劲啊你，而遇到啲雀仔咧，你睇下我啊，四隻腳爬一爬都仲得啊，我唔知四隻腳啊，即係蝙蝠。總之飛禽走獸就兩邊走，幾爽啊！因為佢始終係哺乳類動物啦，佢係胎生噶嘛，唔係蛋生、卵生噶嘛，咁啊喺度炫耀自己嘅同人不同之處。咁其實呢樣嘢咧，細佬都有做嘅，有陣時都，但係而家儘量都少做啦。以前咧，我都好中意咧，例如话行紧山嗰阵时候，话冇气啦。唉，其实咧，以前我啲时间应该冇啊，玩咁多羽毛球啦。唉，入到港队又点啊？唉，我应该多啲时间行山，行山先有益啊。人哋听到吓、啊，你港队嚟噶，羽毛球港队啊？我喺度讲埋，我乱讲嘅咋啊？大一唔系羽毛球港队。哇！你咁勁噶，哎呀，只不過你時間用咗佢啫，咁令到自己有一個嚇、啊、地位超然咗。咁嗱，呢啲咧就真係醒目人士也。咁啊，咁當然啦，個醒目我亦係括住，唔係真正。而阿鄭丹翠嗰時都講過噶，佢話去到呢度啊，講第啲嘢，第到第啲講啲嘢，佢當年都咁講噶。佢仲有啲法則噶，嚇、啊、響任何字都加 R 音嚇。啊即係呢個搞笑版嚟嘅啫，嗯，即係講英文啊，任何字加 R 音，人哋覺得你好似海翻嚟，好似鄭秀文嗰啲英文，屌鄭秀文你啲英文都食屎啦，係咪先？就以為即係將啲英文卷一卷你，即係其實應該係聽個 content， 唔係聽你咁係咪卷你噶嘛？咁但係呢個講笑，咁所以咧，我覺得香港教育之悲哀咧，就係、是、除咗我之前開頭講嗰陣時話，佢唔能夠用一啲即係。同你哋一般平常唔同，喂，平常香港教育系咩啊？系要背书，系要将一啲答案背出嚟，而个答案系唔可以同你哋写落去嗰个系唔一样嘅。 我好多年前都話咯，有啲俾人哋判咗係曳仔嘅，即係覺得係曳嘅人，其實結果佢係優質兒童嚟嘅。例如話有個細路叫佢寫我好多年前聽到呢個事，就話要你寫一寫泳池啊，即係畫一幅圖係關於泳池。咁呢條友咧就呢、這個仔仔啦，咁啊畫咗一幅咧就係、是、個太陽喺度嘅。咁於是嗰人話：喂，我要畫咩？有啲雲啊，有啲太陽咁嘅。喂，我要係呢個咩？我要係泳池，唔係要太陽同咩？咁於是咧就啲人話佢：呢條友搞破壞。但其實咧，原來佢個睇個角度同你唔同，佢係瞓響泳池底去睇個太陽同埋個咩？咁你其實有冇去諗下究竟佢係做咩咧？咁其實佢呢啲人就係 break the rules 啦。Okay? 另外咧，我亦都見過一啲我以前有啲外國朋友佢啲仔女，我去到佢屋企作客去食飯，咁我睇見咧人哋外國嗰啲國際學校，唔係外國國際學校啲廢話嚟，國際學校。佢哋教學係點咧？冇噶，幼稚園就算佢揸筆夠好，其實佢唔會要你寫字，要你歡樂嘅。佢點咧？將個手指擺落去張紙度，然之後沿住嘅手指畫個 shape 出嚟，合拳頭又好，打開又好，咁啊要你跟住做咩咧？做二次創作啦。Please， 你 create 一個 image 出嚟。而是 based on 呢個咁嘅 shape 嘅，咁而我朋友就畫咗兩隻兔仔加棵花咁樣，因為似兩隻耳仔嘛，五隻手指，咁另外一個似棵花咁樣，一朵花喺中間，我冇記錯啦，好似係中間一朵花。我諗嗰個女仔而家都廿幾歲啦，廿幾年前見呢單嘢，咁我好感動啊！咁因為我自己啲細路見到佢哋係幼稚園係練咩？練寫字 ，OK， 練串生字。啊，即系争在未串埋菊花呢个字嘅啫。哇，廿几卅个字，读我都唔识读啊！嗰次我问一个老尾，喂点读啊？当然佢读咗，我唔会记得啦。佢都要谂谂，佢拼出嚟嘅，佢肯定咪读出嚟。OK， 咁所以咧，你话嗱，香港教育制度会训练到一啲乜嘢人出嚟？有冇 critical thinking？ 吓、啊，会唔会顶撞老师咧？顶撞老师，而老师会唔会？容許你會這個會接即會有這個容忍即有這個量度其實你問我為什麼今天喂生意101要講教育呢其實我個即是、啊、很喜歡看的一個余世維我講很多次的名字希望大家 search 下他的書他那次搞講管理他都有講教育教育是根源来的。这个无论是你第日我觉得听得我这个节目的话不是只是跪了你自己。你第日怎么去教细路我当然我未必一定对但是如果你听到有道理的你就吸了他咯。就是等于刚才所讲咯。好像老师那样你容不容忍到一些顽皮的细路而这些细路究竟是不是真的你所想的顽皮呢而對你嚟講，你嘅員工，你點去？例如你老闆嘅話，你點樣去 educate 佢哋？其實同教育好有關係。OK， 咁啊，而呢個教育制度咧，我睇唔到會有任何 critical thinking 嘅人走出嚟。佢只不過咧要你跟隨佢嘅 rules， 跟隨曬所有嘅嘢。而一啲最唔聽教嗰啲嘅人咧。往往呢所以呢你发觉啦好多曳仔呢你哋叫曳仔呢读书嗰陣时候跟住呢中学出嚟之后加几十零年啦一开始嗰陣时候呢可能会系混混沌沌嘅都系但系隔咗十零廿年之后呢出嚟望即系聚会呢你发觉呢条友咦可能已经出人头地了已经。因为佢愿意去 take risk 去做一啲人哋唔愿意做嘅嘢而一啲好乖嘅就会好仍然亦跟返自己。我冇话仍然亦亦系错啊！唔好套帽子，唔好有一个咁嘅推逻辑推论。又系嗰句，我投机就咁讲咗。究竟做唔做生意好，系你自己选择嘅。如果你觉得喺一个安乐窝度去 继续打工咁样，其实系冇坏嘅，你自己拣嘅啫。OK， 所有嘢都系你自己拣，你自己能够自己拣到嘅话，已经系非常之幸运。OK， 其实调翻转，我觉得做生意嘅人先至惨啊！命运要你个性格系中意 take risk， 而多数读书唔叻嘅话，你系点打工啊？所以有阵时打工系做生意逼出嚟，而亦都肯 take risk 嘅话，亦都肯搞搞震嘅人咧，通常过多十零廿年嘅历练咧，通常都有啲成绩噶啦，因为俾人磨下磨下咁样就会变咗得噶啦。所以咧，今日如果你仲系踌躇紧，究竟跳唔跳出嚟好咧？咁我自己个人觉得，如果你系我头先讲上述嗰啲咁嘅吓曳仔嘅话，试下，因为你喺个建制。平常打工度你好难去生存，人哋会好对抗你，所以冇必要。咁所以咧嗱，我又冇咩总结嘅，即系我又嗰句啦，我自己都唔会信香港教育制度噶啦，因为训练咗我呢啲咁嘅垃圾出嚟，咁啊亦都唔能够循循善诱将我行翻去正轨，而都系令到我系冇咩得益嘅，我学嘅所有大部分嘅嘢都系 come from 系我自己跟住读书睇书睇翻嚟啊，一啲睇书唔一定要睇书噶，你可以睇一啲有益嘅，我即系有养分嘅一啲例如话National Geographic 啊，佢一个系讲创意嘅一个节目。讲每啲人要攞啲产品出嚟，然之后俾人投资，咁啊，跟住嗰啲投资界咧就会讲好定唔好啊，会分析啊呢咁样。呢、这个我推介名我唔记得，你自己睇自己揾咯。即系唔知 National Geographic Discovery Channel， 总之我 Now 里面我 book 咗两个频道，我经常睇名我真系唔好记得，我唔会记名你知道。佢有一集我举一个例子啦，咁有条桥啊几得嘅。就是有个锁，个锁呢就是用 app 开嘅，咁而呢个锁呢可以你 assign 啲密码，然之后就会改咗个锁嘅密码㗎啦。咁呢个锁结果真係有人投资，虽然钱唔多，但其实人哋投资你嘅话，主力唔係淨係除咗钱之外呢，就话佢会有人物关系将你件事点推出去。嘩，我听完之后嘩觉得好幸福喎，点外国有啲咁嘢係咪先咁嘅节目。即係可惜啦，我哋唔系大台啦，如果唔系我哋大台嘅话，我哋帮你做呢个角色，我哋都好玩啦。即系可以发挥到一啲智慧，点样可以实践同推广到。咁所以咧，总结翻啦，咁啊，香港嘅教育，我觉得真系冇得救噶啦。我自己好老实同大家讲，好大机会都系将啲细路掉去外国噶啦，即系争在几时嘅啫。咁啊，讲完陈美玲，哇，都讲咗好耐啊，都即系。都讲成半个钟，咁希望尽量日后都系半个钟到啦。咁啊，同埋都会可能变做一集一个礼拜，我惊太密都呢、这个都即系都唔知啊。到时咁跟住咧要补充翻咧，咁我想再讲我上海今次展览会同埋所见嘅有啲咩再深入少少讲下咧，同埋上次讲漏咗嘢。嗱，首先讲下单车先，因为。呢、这个题目我就冇写喺嗰张纸度嘅。其实每一次咧，我讲呢啲嘢咧，我都会写落去我个 Google 度，咁Google Document 度，咁啊记住自己要讲呢啲嘢嘅。咁啊，当然我唔会系读出嚟啦，我只不过系逐个即系逐个 point 写出嚟。咁第一个咧想讲就系个共享单车，因为上次讲想讲我唔记得咗。咁啊，共享单车今次我自己领教过啦，咁我就用咗呢、这个mobile 即系 mo 跟住 bike 即系单车个就橙色嘅，主力系橙色。好多如果听众话好，咁你上过去上海，我唔知深圳有冇啊，系全国定系咩啦？咁我就用过啦。咁而家咧，我喺上海嗱，我唔知有冇地域性啦。喺上海见到咧，就系、是。应该超过都五个唔同嘅单车品牌。咁另外新嚟有一个叫 OFO 啦。咁呢个呢就主打系咩呢，主打系免费嘅。99蚊 入呢个 deposit， 跟住呢就免费任租。佢嘅卖点系咩呢？卖点系 low tech。点解 low tech 系卖点呢？因为呢佢直情呢系唔使呢个机械性嘅。佢纯粹一个佢最传统密码锁。咁你去到呢 scan QR code 呢就知个密码就开得走㗎啦。佢纯粹呢就博你我平㗎嘛我成本。我睇嚟佢嘅单车成本可能两三嚿到嘅啫。而 Mobike 嗰个呢因为呢佢后面有一个装置。呢、這个装置呢你佢流程系点呢 ?send 个 QR, 嗱当然可以开咗个 app 啦跟住呢就 send 个 QR code。然之后呢嗰、那个单车锁就嘟一声弹开俾你。咁即係话呢个单车系要同 cloud 系要 connection 嘅。咁即係话呢个单车里面有个装置系有个电。是一个电脑板是一个3G 或者 4G 的发射器接收发射器即是一个天线啦。咁同埋有一组电子零件是控制呢个锁的开关。佢成本落据闻是3000蚊。咁所以如果你掉落去落河呢佢好大剂。我同大陆人讲返啦话香港都有做不过就冇流行不过在某区呢都被人哋掉落海掉落河。咁佢听完之后吓、啊、香港都会咁啊我係、哦、啊我哋好大怀疑係嗰班做租单车嘅人囉。而香港竟然听到有人话喂你抢人生意喎咁样吓、啊、即係其实咪又系班同班的士建制一样囉。你唔容许人哋俾啲更好嘅方案你自己压住晒 ,ok? 而我喺上海见到而家真系冇晒摩托车啦 ,ok?电单车有嘅人哋系仲系有电单车不过呢而家呢就变咗有啲大 CC 嘅。至于系咪因为可能排废呀啲令到咁呢大 CC 系咩呢嚟话我见到啲咁静安区我见到 Harley Davidson 啊呢咁样呢出现就以前我未好少喺上海见到嘅。咁而家呢就变咗分两种啦。佢哋连电瓶车都唔多而家上海反而单车真系多。咁你话系咪因为咁而令到上海天气好咗呢哇话时话喎空气我闻落去啊用鼻嗰个感觉呢好似真係好咗喎。而呢啲咁嘅单车呢好受欢迎。上海人又有鬼佬又有占个比例都唔少鬼佬。因为呢佢哋都真係觉得方便呢样嘢。同埋呢佢哋唔会好似外国咁要有一个特定嘅还车地点。佢只不过呢系任何一笪地方你都可以去做到呢样即係还车啊你只要呢个地方系一个可以停到单车嘅地方，咁呢个同全即系呢啲共享单车嘅共通点嚟嘅呢个系。咁而收费咧，例如话会讲紧传统 mobile 咧，就佢收你唔知三嚿水 deposit 啦，因为租嗰个唔系我租嘅，我朋友租俾我。咁而嗰、那个大约三嚿水到啦。咁而据闻咧，佢哋已经得到嘅 deposit 咧，讲紧系要讲紧几百亿噶啦。咁其实佢哋想得到嘢就已经得到咗㗎喇。而呢啲人呢都未必而嗰啲俾咗 deposit 嘅人呢都唔会退租嘅。即係唔会退返嗰个 deposit 嘅。因为佢会继续用㗎嘛。因为佢都几讲究系其实几好用㗎。假设为例呀我上次住嗰、那个地址呢就离静安寺个站呢就都成一点几公里。你行呢都要行二十分钟。OK， 咁如果你租个单车嘅话，其实五分钟到咗，即系畅顺的话吓，即系你自己又识路嘅话，即系五分钟搞掂。咁对于而呢个 O， 如果你系租嘅 OFO 嘅话，仲正，唔使钱，佢纯粹抢客。嚟紧我睇到将会有一个好大嘅厮杀。因为有啲其他第三四线品牌嘅话呢头两位呢两间啦第三四线我唔记得咗蓝色嘅车嘅 ,OFO 呢就係黄色啦而仲有啲呢咩小唔记得叫咩小乜嘅咁呢就蓝色嘅好丑样嘅。咁另外啲唔知咩色咩色咩色咁样绿色啊啲咁呢。咁呢个就係我觉得係 branding 问题啦。ok, 可能真係颜色已经揀到冇得揀㗎啦。咁好唔好彩地呢你越迟嘅话呢你揀埋啲粉蓝啊即係嗰啲蓝仲好丑样粉绿啊嗰啲呢即係啲瓷砖绿呢即係丑样到不得之了。即係呢啲就係嗰个美学啦。其实如果我揀黑斑马又好 ,ok, 又或者紫色同呢个灰色撞一撞 两色吓雕通有乜问题啫？咁所以呢啲真系又系要即系细节上要嘅执行上嘅问题啦。咁啊，单车讲完啦，咁啊，另外咧就我留意到咧，大陆嘅收银咧通常都系老板。咁呢个现象咧，同我嗰日有个网友，我孤伟其名啦，费事爆出嚟，我都唔知佢，我唔记得咩名。Anyway， 咁佢就问我，有个网友问我，喂，好惨啊！我而家咧公司做嘅嘢咧，就唔系话啲咩好高科技，咁啊，但系咧就好惊啲伙计咧就抢咗佢啲生意。咁呢个其实同我以前碰过一样，我嘅解决办法咧，我就好悲观嘅，即系冇悲观，好消极嘅就系转行。你话积极都好啦，但系佢系可能话我转唔到行，咁我呢度有谂咗呢几日啦，我谂咗少少提议嘅，就系、是、你试下自己做 brand 系抢唔走你嘅。如果你系帮人，你系做啲 OEM 嘅话咧，即系或者帮人代工去生产嘅话咧，我建议你做 brand。趁你而家仲赚紧钱嘅时候做 brand， 咁咧，建立咗 brand 嘅话咧，而家 brand 系 own of 你嘅 ，OK， 所以咧你需要揾一个设计师啦，千祈唔好自己搞啊，好易领嘢嘅，吓大陆好多啊，七牌啊咁啊系嘛，大佬，广州即系广东地区识讲广州话嘅，我谂点都有亿零人啩，你起码冇咗呢亿零人嘅市场啦。七牌、哦、你唔死呀、啊、即係呢啲係完全冇咩再唔讲佢嗰个美术设计靓唔靓啦 ,logo 啊啲咁样。咁我觉得你要搵一个 designer 去做好一个 branding, rather than 去防啲伙计。冇得防嘅。即係我自己都咁走出嚟啦。讲多个题一个咩啦，咁有个朋友佢係做啲环保嘢嘅。喺大陆大陆环保有得做啊，讲讲啊，国家政策完全支持。佢食正呢阵嘢啦，呢阵风啦，咁佢就话，佢而家出嚟咧，要好多谢佢旧老板。我话点多谢啊？佢话原来咧，佢旧老板咧，就算而家都系嘅，克扣人工，对伙计好差嘅。而佢当年咧，就俾佢咁克扣，佢顶唔顺走咗，就出嚟自己搞。咁咧我觉得佢系好善思嘅，佢即系冇唔会话即系讲到自己好伟大咁样啊，俾人哋欺骗咁样，即系刻薄然之后令到自己有藉口走出嚟自己搞，就冇咗阵罪恶感。唔系嘅，佢真系咁样，系俾人哋咁样刻薄出嚟。咁而家佢公司咧有几个同事咧，都系佢以前旧老板做咗好多年，而家过咗嚟帮佢手，因为觉得顶唔顺呢个老板真系好恨憎，佢多谢佢。咁而成为咗佢主要而佢老板竞争对手。咁所以呢即係话有啲嘢有乜防啊，係咪先，你唯有对啲伙计好啲囉。我觉得冇嘢好驚，与此同时自己做好产品啦，自己做好质管啦，同埋我觉得做品牌係即係直接自己卖出去呢。我冇记错嗰位网友好就係做制衣嗰类嘅。你可以考虑下，因为制衣系绝对系可以 O 呢个 B to C， 点解唔得？或者自己设计一啲款出嚟咯，唔好用客啲款，有乜咁难啫？我成日都讲创作真系有几难咧，我都唔好明大陆点解成日要抄人，即系创作有几难啫？你要几多桥我都有俾你啊，即系咪先？即系你咪揾啲癫人翻嚟做你设计师咯，系咪？你试下投资少少啊，即系等于我当初我做呢间。而家我呢间搵钱嘅公司，我都系靠以前一间旧公司，我俾人出卖嘅公司，即系我有伙计出卖我嘅公司，嗰种生意转型嚟呢个啫嘛。我同时间跨住两边咯，咁你仲好添，你唔系一开个新行业啊嘛，开个品牌啫嘛，系嘛？咁啊，讲翻点解引起呢个咧？咁啊，大陆咧，我发觉咧，收银一定系贵，一定系老板。咁呢个咧？更加以前香港都仲系嘅，而家咧就未必会，而家未必系啦，咁都会用收银嘅。大陆嗰啲咧，我就睇落去咧就 而家咧，佢主要早做做嗰日我食早餐啦，见到仲喺度早瞓，跟住咧就同你讲，跟住啲员工咧有啲后生女嚟嘅，都听佢即系都仲都会做呢个服务员，然之后咧就扫地，即系样貌捐好嘅，仲要系咁啊，都要一齐扫地啊，即系好好惊佢咁样，而收钱系佢嚟嘅，咁即系根本咧就大陆咁睇咧，即系根本就唔都仲系唔信任嘅，呢个唔出奇，但系我觉得咧呢、這个情况咧会慢慢改善，点解咧？因为第日嘅现金交收咧，将会越嚟越少啦。其实已经系越嚟越少啦。包括咩咧？连我一个咁，即系其实我某程度上有啲地方我保守嘅，即系或者好懒嘅，就系我一路嚟讲，我懒得安装个微支付同埋支付宝。我终于咧喺今次呢个 trip 度咧装咗支付宝同微支付啦。咁而嘅微支付一路都有嘅。因为之前已经打通咗噶啦，但一路都冇用，懒得用。咁今次咧，自从我嗰晚用咗开埋个支付宝之后咧，我走去有一个叫 family 啦嘅全家啦嗰、那个即系便利店，咁我就试买嘢，买一支牙膏啊，买饮品咁样，就试下用下。诶，都咗之后咧，我从其实从嗰秒钟开始咧，我就喺大陆就冇用过现金噶啦，我全部用晒咩？咁好，你谂下啦。如果当一间食肆又好卖菜都好，都做到咁嘅 POS， 即系支付系统嘅 POS 咧 ，pop of sales 啦 ，point of sales 啦，即系收银啦，系即系收银系统，做到咁样咁 automatic， 用晒唔经呢、這个现金嘅话咧，其实真系带嚟一啲方便。嗱喺呢方面咧，我赞成嘅。OK。因为咧，其实你要我带到成身散银咧，其实系好唔 efficient， 会流失，同埋咧个 operation cost 好贵，包括你要做币啊，同埋大家要找足啊啲时间啊，你个 token， 你个呢个咩啊？嗰啲叫咩啊？random machine 啊，即系嗰啲叫咩啊？自动机器咧，即系我上次讲个游艇做嗰啲咧，其实如果你要加埋去找足。硬币嘅话咧，成个成本就贵好多嘅。你谂谂到 mechanism 啦，中间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嘢，系 mechanism 系要做好多咁嘅。唔同你一个用，如果你纯粹用，你用到呢啲咁嘅支付嘅话，基本上你系个 mechanism 系简单超级多。我净系一个叫 API 嘅嘢，即系一个协议，去点样同嗰个收银方。即系银行嗰边或者第三方嗰度去做个 linkage， 或者叫做 migration， 将两个啊将个拉埋一齐 embed 咗佢就得噶啦。Anyway， 即系将个 software embed 咗落去，即系收银嘅 embed 咗落去个 software 度搞掂噶啦，系简单好多。咁而我会睇见呢个老板个角色越嚟可以越淡化，可以越得闲啦。同埋咧，就但系咧，我就几反对所有嘢摆晒啦上去 O to O 嘅，因为我觉得咧小店嘅重要。我喺网聚嗰阵时咧，分享咗一个故事，就系我喺荷兰行嗰条运河度，见到一个皮匠做皮革嘅，见到佢即系欣赏佢啲皮革之外咧，跟住入去见到啊个靓仔嚟嘅，好有型嘅，咁啊有啲纹身。啊！件 T 恤又靓仔，即系见到呢个人系注重细节嘅，同埋系中意一啲美学嘅嘢。咁我又见到佢，咁啊啲产品唔错啦。咁我同事啊走去买嘢，咁我买紧嘢嗰时咧，咁我同佢倾偈啦。咁原来佢系一个律师嚟嘅，咁啊唔做律师，咁啊真系做呢咁嘢。我喺呢度我好感到安慰，人哋唔会俾大财团或者全部 O to O。去垄断咗，其实香港嘅商场或者香港嘅一啲铺咧好闷 ，Sara Uniqlo 吓、啊，咩 and M 嗰间叫咩？我唔记得咗，唉，啲名唔记得埋。佐丹奴又好，乜都好 ，Gucci Prada， 你上大陆一模一样 ，no exception， 只不过有啲新牌子你未见过，佢连香港费事落脚啦，已经有啲，咁系咪好事呢？你仲会唔会见到啲咁特别嘅故事呢？一个年青律师唔做律师，走去开间 仲有紋身嘅律師去開間皮具店，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呢個世界咪多元咯，係嘛？我唔需要淨係俾大財團壟斷，所以我支持支付寶呢樣嘢，即係我支持用呢啲嘢，包括政府都好事嚟噶，政府都支持啦，梗係支持啦。你諗下，所有錢露曬光嘅喎。唔会系点讲啊？你全部钱你走唔甩呢个法眼嘅，你必须系要俾政府知道你有几多钱收入啊？呢咁样，咁所以咧呢个系极度，我觉得系一件，我觉得系有网友以为我大陆反大陆，我话梗唔系啦，我谂你即系误会咗我啦，我系睇件事嘅啫吓，你我系例如话一个人大陆人咁样。佢做嘅嘢，好似我琴晚嗰个朋友咁样倾偈嘅朋友，佢系一个支持民主，亦都系一啲有希望做一啲系有价值嘅人。喂，几多香港人都做唔到呢啲啦，系为咗搵钱，系嘛？有啲明星咁样嫁咗个金融财进咁样，跟住走嚟晒炫耀炫富，屌我觉得你有冇炫富啫？系嘛？你老公做啲嘢都冇意义嘅，系嘛？即系将啲钱搬搬抬抬，然之后令到自己更有钱解啫嘛。咁所以你唔应该咁样去因人去废言啦。咁啊调翻转大陆好嘅嘢，我哋咪要学下咯。其实世界上任何地方好嘢，我都要学噶，系咪先？咁另外咧就仲有讲到呢度咧，咁啊另外今次喺大陆咧、上海咧之行咧，我哋难免避免咧就同啲朋友倾一倾啦。我见到佢哋咧好多咧，都对一个人咧，提升到好似 Steve Jobs 咁，即系啲世人对 Steve Jobs 敬仰。首先我都讲啦，我唔中意 Steve Jobs 嘅。如果听过节目，我唔想重复。咁而大佬咧对呢个马云咧，就吓、非常之捧到上天嘅。咁啊，佢当然唔明啦，唔明我点解咁讨厌呢个人啦，因为呢个人。公司團隊專係抄嘢嘅，專係攞人哋啲嘢嚟抄。為咗香港都講過啦，有間公司俾佢害到蝕咗二三百萬嘅 ，whatever 幾多錢都難計嘅陣時，軟件開發你抄咗人哋 idea 咁做咗，咁人哋乜都冇咯。咁啊，又奉勸大家啦，總之呢啲咁嘅咩騰訊啊、淘寶啊、天貓啊、馬金咩馬蟻金服啊呢啲咁嘅人咧，揾你攞 idea 嘅話咧。你自己執生啦，啊！聽完之後，佢隨時自己做翻嘅 ，OK。因為佢哋冇乜道德可言。呢、這個咧就係我哋對馬雲嘅睇法咯。咁而佢哋咧，即係因為咧，佢哋好崇尚揾到錢就係叻人嘅文化。嗱、所以點解咧？我頭先講句又印證咗又啱嘅，就係唔好因人廢言。我琴晚嗰個大陸朋友，佢話佢好討厭人係。有钱就是叻人那种，这些香港很多人都做不到。咁而大陆竟然做得到，我觉得真系即系有人咁嘅，我觉得都好 appreciate。我分析翻啦，其实喺大陆咧，如果话马云系好啲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就系、同香港啲蓝丝差唔多嘅，都系一班深烤系既得利益者啦，自私啦，揾钱行先啦。我有冇贡献？唔需要啊，我揾到钱咪得咯，系嘛？嗱，我唔系话要即系明如水清如镜咁样啊。咁即系只不过，我觉得点都要系有需要有啲社会嘅责任喺度。咁而马云，我仲未睇到佢有啲咩。你话佢搞啲咩十亿基金嘅，讲谂起佢都系想 generate 一啲啊十亿对嚟讲好湿碎啫。佢只不过攞咗少少。狗饼出嚟，然之后叫你引你去做一啲idea， 赚最多钱嘅咪系佢，系嘛？即系呢啲明嘅。咁你话喂，咁同 Google 有咩唔同啊？嗱 ，Google 做好多，第一佢系首先我尊重佢，好多嘢都系佢自己创作出嚟，同埋佢做好多嘢咧，唔系为咗钱嘅。OK， 详情你自己睇人哋嗰、那个Google。个 foundation，OK，、okay， 最后啦都要讲翻我上次咧，仲有咩？ 報一報俾大家知，今次我目測上海用蘋果手機嘅都仲係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可能呢個富裕地方，咁我喺不管係7號線、2號線一啲咁 major 嘅地鐵線路好啦，見到我一抬頭見到所有人個手機嘅底部都係個圓形掣嚟嘅。咁除非嗰部機大陸有機係唔係圓形掣係，話俾我知啦。咁啊，可想而知咧，其實另外一個啦，華為啦，華為真係而家好多人用啦，我見到真係好多人用。咁啊，小米真係相對少咗好多好多，反而小米多咩人用咧？香港人用，我真係見到好多香港人用。嗰晚我哋網聚都見到有一兩個網友係用緊小米。但华为都香港少用，但大陆就真係好多用。咁啊，最后会讲返啦，咁啊上次呢保留返少少啦，个展览会嗰度呢，其实呢我有少少体验嘅，就係体会嘅咩呢，开始变质啦，大陆嘅展览会。嗱，以前嘅展览会好直视，好简单直接呢，就係咩呢，我係卖嘢嘅啫。我係卖一个例如话电饭煲。我想揾代理帮我做呢、這个点点都好啦，一埋一埋。但而家呢好多嘅展馆呢已经系咩呢，系一啲本已经投咗基金㗎啦。佢只不过想更加多人去做 franchise。增加自己嗰个 sales volume。因为呢赚唔赚钱已经唔重要㗎啦。OK， 即系某程度上，佢最紧要人流多，即系好似个 OFO 咁样个单车，佢唔需要人流多，佢只系要咧系需要人流多，唔需要赚钱。逐啲讲，根本而家啲展览会叫搭鸡棚。OK， 嚟紧将会越嚟越多。我都发觉好多，尤其是喺大陆嘅生意模式。是已经不是一件货10元买回来我12元卖出去，其实都很低利润啦，是不是飲食不止添啦，一支红酒80元买回来300元卖出去正常啦，已经没有了。他们现在一定要是买回来几多平手甚至蚀出去，为什么我赚市场占有率，我再从其他地方赚钱。什么地方未知。即似 Uber 咁样，而家仲蚀紧噶。OK， 至于咧，滴滴系咪真系赚钱蚀钱咧？自己睇翻年报啦，我真系唔知啦。咁所以咧，呢类咁嘅展览会咧，开始已经流向呢咁样。咁如果你想真系想纯粹睇产品嘅话咧，咁我建议大家都系出国啦。咁而大陆嘅展览会咧，咁除咗一线最新科技你见唔到之外，另外就你会系多咗呢啲鸡棚嘅嘢。咁今次都话落，啱啱睇新闻见到啦，即系佢呢种鸡棚咧，嗱咁但系咁，头先话未赚到钱唔紧要，但系佢会一路发掘一啲新嘅嘢，例如话好似大陆有啲帮人哋去订餐去送外卖嘅。咁佢话啊，除咗高峰期之外咧，其实有好多空闲时间，咁做咩啊？咁而家佢有一个叫排队，我帮你排队，每分钟唔知5毫子人民币，排一个钟5毫子咪一个钟30元咯。咁有条友话哦，我一个月一日一个钟30元，10个钟300，咦？我都系排队啫，坐喺度打下机，最紧自己有个充电宝，唔好讲咁多。同埋装翻个游戏网游咁啊，游资玩到咁黑，一个月有成皮嘢，好过做侍应啊！你知唔知喺上海，唔好讲偏远地方，喺上海咁大嘅城市做侍应4000元到嘅咋，包你住宿，唔系好多嘅咋，即系做侍应啊！咁我而家一皮嘢，喂，又唔使你管，又唔使咩成，又可以坐下，系咪？有啲地方可能有地方有踎添咁啊，话成皮嘢一个月，我点解唔做啊？咁所以你谂下，成个嗰、那个即系佢所以即系用呢啲嚟赚钱，咁成个 O2O 嘅产业就系咁样啦。咁啊会 会慢慢移去呢啲。咁你问我好唔好，我除咗话我鍾意小店之外呢，咁某啲嘢係帮到嘅，例如话我帮你买餸，佢可以将一啲资源分配呢分得更精准。ok， 例如话我係一个假设我一个医癌症好叻嘅医生，如果我啲时间走咗去买餸嘅话，其实我够少一个人。咁不如我啲时间嘢断啊，症都断几个啊，断症都断到几个啩，我排队买餸。係咪咁咪变咗可以资源分配得更细分，但有啲嘢我觉得就唔可以走得太过头。我觉得一种人与人嘅接触系需要有的。咁啊，最后啦，咁啊，哇，都想讲成粒钟啊，今日就系咧，讲关于响会响个未讲之前做，我紧想讲响网聚讲嘅嘢。再讲最后上海一个咧，就话。上次猶太人同我講嗰席話咧，其實我自己醖釀咗好耐噶啦，只不過嗰日咧就即係一個 tipping point 嚟嘅啫。點一點我，咁我好負責咁同你講，我聽完之後，我都好裸露赤裸裸同你講啦，唔係負責，係好赤裸裸同你哋講，我會係因為佢呢句説話，我公司自己都會喺產品線上一個大改變，超大改變。咁啊～是关于即是其实如果大家要做的话是要做网上的东西的了。而网上的东西如果喂我写 app 好不好，我自己个人我不赞成写 app 的。因为 app 这样东西是过渡产品来的。哇你这么够僵 ,app 是过渡产品，其实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个互联网的速度即是 4G、5G、6G 一路来紧。根本你 app 嘅话，你系浪费嗰个手机个资源，因为一日你未解决到个电嘅问题，你越安装多嘢嘅话，你部手机嘅耗电量同埋会慢嘅部机，同埋你要人去装一个乜嘢咧，人哋响心理上咧系唔中意装嘅。嗱，当然有啲人好中意装 app 噶，但系呢个属于少数。你问我，我有一个叫一个一入门网站。可以俾我一入去做晒所有嘢嘅话，人哋会拣。咁呢个咪微信咯，好多人咁做。咁但系我哋香港等紧呢个。咁所以咧，我就唔赞成做 app 嘅。咁做咩啊？做 web app， 即系件嘢成件咁样嘅 web 度嘅。我即系都唔怕同你讲啦。咁啊，如果要做嘅话，一齐做我行家或者做我竞争对手咯。咁嚟紧 web app 都会系一个我自己 predict 到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生意模式，一个技术啦，即系乜技术啦，即系一种做法嚟嘅，就 rather 定呢个 app 嘅，因为你到时最嬲尾你都系要挂响一啲好大嘅我哋叫 portal site 啦，你响上高挂靠住佢，咁啊，好似嗰个腾讯啦，唔系微信啦咁样，咁香港你话如果第日可以嘅话，可能 Facebook 啊咁挂咗喺嗰度，咁变咗你开个 Facebook 就做到晒所有嘅嘢啊咁样，咁类似一个咁嘅中央嘅一个管理。OK， 咁呢个系即系可想而知咧，其实咧大 N 真系好听人，好听啲任何人讲嘢，唔系因为佢一定聪明啊，即系一佢讲嘢一针见血，所以我就以一个咁成功嘅商人 ，OK， 坐拥一个超大牧场，响全球各地有分公司嘅，肯同你讲句咁嘅嘢，我觉得自己万幸。听完之后，我会更加珍惜佢呢句说话。我慢慢跌落去之后，觉得有道理。我会系真系因为咁，而甚至乎成间公司改组添。OK， 嗱，人一定要系咁样嘅。如果唔系咧，你只系觉得自己嗰样嘢一定得嘅话咧，你唔去不断咁 critical thinking 嘅话咧，你就会好大镬嘅。OK， 咁所以咧嗰日咧都有啲网友话我啊，你可唔可以？大家听到都知噶啦，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咁负面啊？咁我喺度再三大家讲啦，其实我真系冇负面嘅。我对大陆人，我唔系对嗰个人，我系对嗰个制度，我系对个行为。OK， 咁啊，最后咧都讲翻啦。咁啊，响个我嗰围嗰度啦，咁我话你哋有冇做 my practice 啊？咁我希望搵一集讲下 my practice 啦，因为今日都过晒钟啦，咁啊半个钟就变咗一个钟啦。咁啊 my practice 啊，佢哋话我冇听过咁样，咁可能冇睇过以前我嗰、那个点照生意好啲啦，咁啊第二个台嘅，咁啊我嚟紧都会喺呢度咧约略讲下，因为其实唔可以讲到半个钟嘅 my practice， 系一个好细嘅一个。 做嘢嘅方法。如果大家知嘅话，咁啊同多啲人分享啦。如果唔知嘅话咧，咁啊等翻啦，我迟啲会讲噶。咁今日生意一零一讲完啦，咁啊下次见，我唔知几时啊，下次几时，因为未知住，而家要同阿 Tony 要倾下先。好，拜拜。